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关山林在众目睽睽之中走向射击台，从枪械员手中接过那只35口径的马格南。关山林没有用握子，他钉步站着，右手持枪，枪口朝上，枪托抵住肩窝，左手退下空弹匣往旁边一丢，接过枪械员递过来的弹匣，咔嚓一声拍进弹仓里。只见他换手，左手托住枪托，麻利地拉开枪机，枪口自然下垂，握枪瞄准。须臾枪声响了，马格南的枪声清脆而短促，几乎听不见尾部的哨音。枪的坐力也极小，老练的使用者几乎让人看不出激发时身体的震颤。关山林以力势激发，稳如泰山，纹丝不动地打完一组，然后退下弹匣，关闭保险，把打空了的枪交给了站在一旁的枪械员。顾问团和军代室的军官们都在那里眼巴巴地看着200公尺外的爆靶员验靶。这时候爆靶员开始爆靶了，9环10环10环10环。这时候爆靶员手中的小旗子犹豫了一下不动。爆靶员发觉少了什么，大家也都发觉少了些什么。原来少的是一发子弹。爆靶员重新验靶，他在靶纸上找，找了很长时间。军官们大气不出的在那里等待着。爆靶员终于没有找出结果。爆靶员有些迷惑的在200公尺外摇了摇头，然后他卸下那面胸靶，扛着他朝这边跑来了。爆靶员说，报告，靶上只发现了4个弹着点。大伙都围拢去看，那面靶上果然只有4个弹洞，一个在9环上，另外3个在10环上，其余的地方干干净净，有一发子弹失踪了，一点影儿也没有留下。但是很快的，先是爆靶员自己看出了他的忽略，接着所有在场的军官们都看出了其中的奥妙。在靶心的3个弹洞中，有一个弹洞比其他2个显得稍微大了一点，如果不留心几乎看不大出来。很显然有2发子弹共同创造了1个弹孔。人人的心里都倒抽了一口气，好像心里都在说，好家伙。但是无论顾问团的军官还是军代室的军官，他们谁都没有指出这个共同的发现。关山林似乎不愿意让人们过久地欣赏那面只有4个弹洞的胸靶，挥了挥手让爆靶员把它拿走了。关山林笑呵呵地说，妈了个巴子，怎么就打飞了一发呢？ 关山林在说完这句话后，非常阴险而又快意地大笑起来。巴普洛夫却一点儿也不想笑，他想不出这有什么好笑的。他的心里充满了对关山林的敌意。巴普洛夫狠狠地在心中骂道：哼，这个孤陋寡闻的乡巴佬，这个一身蛮肉自以为是的中国熊。如果不是关山林得寸进尺，茹科夫·尼古拉耶维奇·奥特金大卫绝对不会站出来的。无论从军衔的角度还是从别的角度来说，奥特金大卫都没有和关山林将军对等的机会。这个长着亚麻色头发的年轻的弹道专家一直在注意着关山林，作为军人和情敌，他对他的敬意和敌视分量几乎相等。沮丧和兴奋，羡慕和嫉妒，佩服和不服气，使他一直在寻找一种机会。也许他不是他的对手，他太年轻，但是这又有多大关系呢？既然他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他那个年轻美貌的妻子，他就不可能回避一场属于男人之间的决斗。这个决斗的机会很快的就到来了。关山林兴致勃勃地邀请巴普洛夫上校再试一试坦克打靶，这让顾问团的团长很为难，因为他对这一项技能并不熟练。关山林一向不会给人下台阶的，他有充足的理由坚持他的邀请。这种按苏联 T-54 坦克模式制造出来的新式坦克尚处于试验阶段，它的全部技术图纸都由苏联方面提供，各种参数的验证和改进当然也得由苏联方面保证了。弹道专家茹科夫这个时候就站了出来，他说：将军同志，我希望您能给我这份荣幸。坦克的设计系数是由我负责的，我想我是您最好的配合者。关山林看了看这个年轻的大卫，他一向不大注意他，这些技术专家们总是由他的部下负责交往。他看上去太年轻，线条柔和的嘴唇边连几根硬胡须都没有，几乎还是个毛孩子。假如不是他经常在军人俱乐部的舞会上邀请自己的老婆跳舞，关山林差不多完全不会留意他。但是关山林没有理由拒绝这个毛孩子，他是射击方面的专家，他们不是要用坦克打靶吗？一个射击专家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再说上校同志看来已经没有兴趣使用任何兵器了，至少在这里是如此。关山林和茹科夫分别换上了坦克手装，俩人进入一辆开进靶场的坦克，其他的人都退在安全区外，用观察镜观察射击效果。这是一辆试验用坦克，坦克的动力、装甲、火器、载员各部分装置都经过了反复的试验和改进，它属于轻型坦克类别，机动性强，载员3-4人。乔巴姆装甲能抵御步兵用枪榴弹的袭击，火力有一门105毫米线膛炮和一挺35毫米高速机枪，行进中配备有30发105毫米坦克炮弹。茹科夫建议打固定靶，但是关山林不同意，关山林执意要打移动靶，这样就决定下来了。坦克以每小时45迈的速度在靶场里开进， 在颠簸的坦克里，用观察镜捕捉目标是件十分困难的事。两个人头一次都让目标从自己的炮口上滑了过去。第二次好多了，卢克佛用炮掌瞄准器套住了200码之外的目标，他喊了一声停车，驾驶员把坦克停了下来，在炮口往回收缩的一刹那间，卢克佛开火了，坦克震动了一下，滚烫的弹筒砸得车体咣当一响，封闭的车内涌进一股呛人的硝硫味。那发穿甲弹在目标左边几公尺处溅起一片泥土，然后爆炸了，扬起的烟尘把靶子弄得有些脏了，但是并没有击中靶子。卢克佛再次填进一枚穿甲弹，这一回他稳稳当当地在靶子的下方穿了一个窟窿。现在轮到关山林了，关山林对年轻的射击专家的表现很满意，他甚至开始喜欢起这个身体有些单薄的大卫了。他拍着卢克夫的肩说，小伙子打得不错，不过你看来还没有学会第一下就把对方打得爬不起来这一招。哎，你得学会这一招，否则你会让他咬着你的手的。瞧着我是怎么对付他的。说完，关山林就用宽大的肩膀把卢克夫扛到一边，自己挤到炮位前，从弹架上取下一发穿甲弹填进了炮膛。卢克夫离关山林那么近，有一瞬间他几乎闻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一股味儿，很轻很淡的味道，但是他很熟悉，那是他所迷恋的那个女人身上的味道。卢克佛有些迷惑，他贴在车壁上，手心里捏着一把汗，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上帝啊，让他成为一个失败者吧。卢克佛的上帝这时候醒了，关山林的第一发炮弹没有击中目标，炮弹呼啸着从目标上方飞过，在几丈远的地方爆炸了，飞起的泥土像冰雪似的垂直落下。关山林有些不相信的冲着瞄准器骂了一声，他转身从弹架上取下第二发穿甲弹送进了炮膛。这一次他很慎重，打得好多了，但是他没有处理好坦克刹车后炮口扬缩的惯性，炮弹落在靶子前几尺处，等硝烟散去，那家伙还傻乎乎地待在那儿。关山林大怒，他几乎一脚把驾驶员的脊梁给踢断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所有一切都在和他作对，那个蠢得像猪一样的靶子，他凭什么站在那里轻蔑地嘲讽他呢？他有什么资格呢？他算个什么东西呢？关山林一脚踢开滚在脚边冒着青烟的弹壳，扑向弹架，从那上面爆过一发爆炸弹。关山林把他像填孩子似的填进了发烫的弹膛，他锁上炮栓，这回他连瞄也不瞄，恶狠狠地就激发了。坦克在被履带翻起的虚土中下陷了半尺，沉闷的一震，炮弹直接落在靶子上，随着一团耀眼的火光，靶子被炸得四分五裂，飞扬开来，消失得无影无踪。关山里的怒气并不因此而消去，他一把将发怵的驾驶员拉开，自己坐在驾驶座上挂挡踩油门，高速朝已经消失的目标冲击。他把操纵杆捏得吱吱作响，他的眼睛发红，死死地盯着前方。他大声地骂道，兔崽子，我撵了你个姥姥养的。 那辆试验坦克就在他的大声斥骂中，冒着滚滚的黑烟，高速地朝靶子的碎片冲去，活像一头被激怒的猛兽。茹科夫大卫当天晚上就去找了乌云。被激怒的猛兽。茹科夫大卫当天晚上就去找了乌云。他把乌云约到了专家公寓他自己的房间里。乌云那天晚上几乎来不及收拾，他正在为鲸羊洗澡，小东西长了一身的湿疹。而老大陆羊放暑假待在家里，他正趁着妈妈无暇顾及他的时候躲在一边，把一只切断了尾巴的四脚蛇往妈妈的皮鞋里塞。乌云不知道茹科夫有什么重要的事儿，非要单独跟他谈。乌云看得出来茹科夫很严肃，而大多时候他总是显得很开朗，很文质彬彬。乌云在匆匆上到顾问团那辆红色莫斯科人小汽车时，只是对没有来得及换一件稍微正规点的服装而感到有些不安，别的他什么也没有顾得上想。在走进茹科夫的公寓后，茹科夫立刻握住了乌云的手，乌云甚至来不及有任何反应。茹科夫清澈的蓝眼睛里充满了柔情，他说：乌云，我今天要你来是要对你说我爱你，从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爱上你了，你是我见过的最美丽、最善良、最迷人的姑娘，你让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了爱情的动人的力量。我想对自己说，这不是爱情，它只是一种欣赏，但这不是真的，它就是爱情，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情。茹科夫真诚而激动，他的眸子因此熠熠闪光，他把乌云的手都捏疼了。乌云用了好大的力量才把自己的手从茹科夫的手掌中抽了出来。开始的时候他有一刻有些慌乱，有些害怕而不知所措，一切来得那么突然，让他猝不及防。茹科夫离他那么近，他几乎能感觉到他急促的鼻息。乌云往后退了两步，跟他拉开了距离。啊，不，茹科夫，茹科夫同志，不要这样，请你不要这样，你这样不好。乌云语无伦次，言不达意，整个人感到一种头晕目眩，而这些都没有使处于激动中的茹科夫意识到，这个在美丽的涅瓦河畔长大的年轻人太急于要表达自己了。他站在那里像是要把自己的心掏出来似的，他说：乌云，你听我说，我爱你，我非常非常爱你，我要你嫁给我，我要娶你做我的妻子。他这么说着，胸脯在激动的起伏，脸胀得通红，红得像一朵鸡冠花。乌云在一阵强烈的震颤之后，他终于明白了这位清秀而温情脉脉的年轻军官要干什么了。他的心中一阵激动，这反而让他平静下来了。茹科夫的公寓里灯光明亮，房间的一角摆放着那幅油画像，那个美丽而气质超群的俄罗斯女人在那里安静地看着他，她那高贵的微笑让人有一种温馨的感动。乌云把自己的目光从那幅油画像上收了回来，他说：不，这不可能，我不可能嫁给你， 你也不可能娶我做妻子，这些都办不到。茹科夫说，为什么？他朝乌云走过来，但是乌云平静而圣洁的目光使他没有重新去握他的手。有一段时间，茹科夫几乎有些绝望了，但是很快的他战胜了这种绝望。他说，告诉我，这是为什么？难道因为我比你小两岁？我可不在乎这个。乌云看着他，在明亮的灯光中，他光洁的脸上有一层绒绒的汗毛。他穿了一套正式的西装，打着领带，这全是为了要向他说出这件事而这样做的。他这个样子真像是一个慎重的大孩子。乌云在心里微笑了一下，他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要微笑。冷静了一会儿，他说，茹科夫，我不是这个意思，这跟年龄大小没有关系，他们完全不干年龄的事。茹科夫听完这话气鼓鼓地说，那是为什么？和什么有关系呢？难道是因为我？因为你根本不在乎我？因为我根本配不上你吗？啊，不。这时候，乌云的心里突然有了一丝令自己颤抖的感动。停了一会儿，他又说，茹科夫，你是一个优秀的男人，是个令人欣赏的男人，我很愿意你成为我的朋友，但是我不能够嫁给你，因为我已经嫁人了，你知道我有丈夫。茹科夫咧开嘴笑了，这样他就更像一个孩子了。茹科夫说，这算什么理由？难道这也算是理由？我才不在乎你嫁给了谁，不在乎你有没有丈夫，你有没有丈夫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说的是，我要娶你，我要你做我的妻子。乌云感到一阵冲动，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人对他说这样的话，第一次有人面对面地对他说，我爱你，第一次有人向他正式求婚。活到了28岁，乌云头一回领略到作为一个女人应该领略到的骄傲。就算他对这个人一点好感也没有，他也不可能伤害他，何况这并不是真的。乌云对茹科夫有好感，应该说不仅仅是好感，他甚至有些喜欢他。他是那么的出色，那么的英俊潇洒，那么的文质彬彬，具有高贵的气质和风度。乌云怎么可以伤害他呢？乌云想让自己说出来的话委婉一点，他想尽量提醒他的孩子气，这不是做游戏，而是生活。可是乌云说出来的话却并不像他自己想象的那么中听。乌云说，你没有听明白我说的话，茹科夫，我是说我已经嫁人了，我已经有了丈夫，我是说已经，我是说有了，这个你明白吗？茹科夫这一回明白了，他明白他所钟爱的这个女人说她嫁人了，她有丈夫了，就是说她不会再嫁给别的人，不会再有别的丈夫了。茹科夫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希望，他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多么奇怪的事情，多么的不可思议。她是那么年轻，那么美丽，那么具有迷人的魅力，可是她却用那么一种口吻对他说，我已经有了丈夫，我已经有了。茹科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小说展播，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当乌云告诉茹克夫说自己已经嫁人，已经有了丈夫之后，茹克夫完全被气糊涂了。他说，你说什么？你是说你已经有了丈夫？你是说你的那个将军吗？你那个自以为是，根本不肯与人合作，整天板着脸的将军同志吗？他那么老，他根本不配做你的丈夫。听完这话，乌云不高兴地打断了茹可夫的话，请你不要用这样的口气议论我的丈夫，他才不自以为是呢，他也并不是整天摆着脸，而且他一点也不老，我不希望听到你这么说他。茹可夫完全不顾及乌云的脸色，或者说他就是有意要这么说。他说，你的希望可一点也帮不了他的忙，这全都是事实。你知道今天在实验场发生了些什么吗？今天他有意拿我们的上校当猴子耍，他当众出他的丑。他知道上校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是看重荣誉的，可是你的丈夫却故意说自己打飞了一发子弹，他拿谁都看得出来的事实嘲弄了上校，借此打击上校的自尊。我从没有见过比这更恶毒的事了。不是一个狭隘的、自负的、没有气量的小人绝对做不到这一点。实际上你的丈夫他就是这样的人。乌云被激怒了，一刹那间血涌到了他的脸上，他有一种被外人侵袭和羞辱的感觉。他朝茹可夫冲了过去，大声地说，你住口！他那个愤怒的样子把茹可夫吓了一跳。茹可夫从来没有想到乌云的嗓子会是这么尖，茹可夫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一步。乌云看着茹可夫，他的目光中透着一种坚定的拒绝和敌意。他大声地说，你凭什么这么说他？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他？你对他到底了解多少？你说他狭隘、自负、没有气量，你知道不知道？他打了28年仗，他的身上弹孔累累，他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为这个，他把自己全部都搭上了。他从来没有怨言，从来都是达观豁达，信念坚定。他有过那么多战功，就算打了败仗也绝不气馁，毫不放弃。这就是你所说的狭隘、自负、没有气量吗？如果这个是，那么我告诉你，我就喜欢他这点儿，我就看上了他这点儿。我还要告诉你，尊敬的奥特金同志，和他比起来，你连他的一个小手指头都比不上。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话，我就是这么想的，你听明白了吗？乌云一口气说了那么多，以至于他的脸因为充血而更加的美丽动人，他的睫毛因为极度的冲动而颤抖，他的骄傲的胸脯起伏不停。他说完这番话，高傲的 看了看站在那里的手足无措的茹科夫，坚定地转过身朝门口走去。在茹科夫回过神来朝他追出的时候，他转过身来。乌云说：谢谢奥特金同志，我有办法回到我自己的家里。乌云就那么走出了茹科夫的公寓，一直走到马路上。一走到马路上，他就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刷刷地淌了下来。但是他不转过身去，他不擦汹涌的泪水，他不想让茹科夫看到自己的眼泪。茹科夫被拒绝在公寓门口，他甚至没有勇气追到马路上去。夜风吹乱了这个年轻的苏联大卫的亚麻色的头发，他看到乌云娇俏而又伟大的背影顺着长蛇一般的马路上一点点地消失了。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正因为如此，我更不会爱上第二个女人了。在乌云回到家之前，关山林已经回家了，这是一次破例。通常情况下，不是星期六，关山林是不回家过夜的。有时候他连星期六也不回来，但是今天，关山林却突然想到了乌云，想到了家。当司机问他去什么地方的时候，他想都没想，脱口而出：“回家。”司机以为他说的家就是他的办公室，平时他也总是这么说的。司机把汽车拐错了方向，为此遭到了在后座闭目养神的首长一顿好 K。 关山林说：你要干什么？你究竟想干什么？首长的坏脾气吓得司机好半天不敢大声出气儿。从基地的军代室办公大楼到家属区要经过一段简易路，汽车在长满了低矮的灌木丛的路面上颠簸了半个小时，嘎什牌吉普车的灯光不时惊起灌木丛中的野兔子。那些灰褐色的家伙大脑迟钝，他们只知道沿着灯光照亮的方向惊恐万状地奔跑，直到跑得气绝倒地为止。要是在平时，司机小伙子会不断地停下来，乐呵呵地把那些还在抽搐的野兔子拎回车里，拿回去做一顿美味大菜。但是今天，他不敢。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避开那些晕倒在路面上的幸运的家伙。司机在心里酸溜溜地想，让你们活着，下一回老子可不会放过你们。那位女翻译是在关山林处理完一天的公务，打算到食堂弄点吃的的时候，在关山林的办公室门口堵住他的。女翻译显然在那里等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关山林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人。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学会怎么从处理公文的头疼和手忙脚乱中解脱出来。赵秘书是个很能干的人，他能够把每天新到的文件筛选归纳得恰到好处，并且巧妙地附上处理意见。但是这并不能够减轻关山林的烦恼。他在部队学文化的时候一度对书本纸笔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不过这种兴趣没有延续多久。关山林更喜欢做一些实际性的工作，比如带兵打仗之类。所以当关山林看到站在门口的女翻译范琴娜的时候，脸上的倦意感和迟钝感一点儿也没有消失。关山林问他：啊，小范呐，你在这儿干什么？ 都回家去了，你怎么不回去呢？范琴娜站在那里看着他，目光幽深，一句话也不说。赵秘书很适时地走进另一间办公室，在那里面大声地打电话，那电话似乎是在催着关山林去一个地方。赵秘书果然匆匆地走了，甚至没有顾得上跟首长打一声招呼。关山林后来明白范琴娜真的有事找他，便把范琴娜重新领回自己的办公室，现在他们两个单独在一起了。关山林转过身来看着范琴娜，关山林见到他像一株小草似的站在那里，身子瑟瑟的不断的颤抖，仿佛感到很冷。这是一种肇事，但是接下来的事情连关山林都没有想到。有一刻办公室里的空气很沉闷，关山林甚至想去打开那架华生牌电扇。在他走向电扇的时候，他听到范琴娜在他的背后说：“我爱你。”关山林站住了，他转过身来，奇怪地看着范琴娜：“你说什么？我爱你。”关山林看着他，范琴娜却不看关山林。关山林感到脊梁上一阵燥热，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就是爱你。”“ 这不可能。”“ 为什么？”“ 扯淡，我有老婆。”“ 我知道，我没想过。”“ 哎，你太年轻。”“ 我比他只小两岁，我26了。”“ 你还是个孩子，我都可以做你的父亲。”“ 我有父亲，他死了。”“ 乱弹琴，你真是乱弹琴。” 听完这话，范琴娜扑哧一声笑了。屋子里渐渐黑了，但是范琴娜那张灿若艳梅的笑脸在黑暗里依然让关山林感到刺眼。关山林问他：“ 你笑什么？”“ 我发现其实你并不讨厌我。” 关山林有些发窘。“ 谁说的？谁说我讨厌你啊？谁说我不讨厌你啊？” 听完这话，范琴娜笑得更开心了。关山林有些烦躁了，他大声地说：“ 别笑了。” 范琴娜害怕地瞪大了眼睛，她的美丽的丹凤眼露出了惊诧。关山林发现自己把他吓坏了，他把口气尽量的放得委婉一些：“ 你别害怕，我不是有意识要这样，我不想吓唬你，我是说你还年轻，你什么都不懂。”“ 我真的就那么小吗？在你的眼里，我真的什么都不懂。”“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指的不是你的工作。我知道你的工作很出色，我指的是别的。”“ 别的是什么？你说是什么？” 关山林觉得现在自己好像是一个被审问者，他到底做错了什么呢？ 他凭什么被人逼到这个地步呢？ 他更加烦躁了，他一烦躁就有些顾不上别的了。 关山林说，你要干什么？你究竟要干什么？ 范琴娜大胆地看着他，目光如水，波光潋滟。 我什么也不干，我只是爱你。 我不需要这个，我有老婆。 这跟我爱你没关系。 你这是什么话？什么叫没关系啊？这能没关系吗？ 范琴娜看出了这点，他很聪明，他知道关山林的城堡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固若金汤。他想他该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得更明白一些，于是他接着说， 难道我比不上他？难道我不比他漂亮，不比他年轻，不比他有文化？ 这句话把关山林刺痛了。范琴娜犯了个极大的错误，他不该犯这个错误，他不该这么说乌云，他这么做把他以往所得的分全都失去了。此刻关山林慢慢地抬起目光，脸色变得十分的难看，他的目光中有一种要保护什么的凶猛的内容。范琴娜被这种目光看得突然有些发怵了。关山林压低了嗓门对范琴娜说， 你以为你是什么？你以为你是什么？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就算脸蛋俊俏一点，年轻一点，肚子里的墨水多一点，就这样你就骄傲得不得了了？就像皇帝娘娘了？就算皇帝娘娘，你也要吃要拉，跟老百姓没有两样。就算有区别，你不也被革命的大炮轰垮了吗？你能比得上他吗？你能比得上乌云吗？ 关山林提高了嗓门，同时下壳也抬了起来，他说， 我的老婆，一个苦孩子出身，打过仗，从战场上救下过同志，成排成连的救过，为这他负过伤，立过功，他受人尊敬，受人爱戴。他不但是我的老婆，他还是我的阶级同志。在我的眼里，她比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都漂亮，都年轻，都有文化。这个你能比吗？你有什么资格跟她比？你有资格吗？别看你生的水珠似的，也只有这点儿，你还像个女人，别的任何地方你半点不如。你配吗？你还自以为什么似的？你呀，你连他的一个小指头你都够不上。关山林说着，他粗大的嗓门在办公室里回响着，震得四下墙壁嗡嗡颤抖。他的目光如炬，额头发亮，剃得极短的头发间冒着腾腾热气，他那个样子简直把范琴娜吓坏了。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了什么使他这么愤怒，他为什么要这样大发雷霆？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威慑，范琴娜几乎要从那间办公室里跑开了。但是首先走掉的不是他，而是关山林。关山林怒气冲冲地说完那番话之后， 恶狠狠地瞪了惊恐万状又万般委屈的范琴娜一眼，从桌上拿起她的帽子，用力地往那个特大的头颅上一扣，大踏步地走出办公室，摔门走掉了。范琴娜站在那儿，听见他重重的脚步声，一点儿也不犹豫地走过过道，走下楼梯，走出大楼。好半天，整座大楼还在微微的震颤。年轻美丽的女翻译身子一软，坐在椅子上，她在心里发狠地想，这个粗鲁的蛮不讲理的老家伙，你有什么值得骄傲？就因为你那一身伤疤，你就可以这样对我大喊大叫？你究竟有什么权利这么做？可是女翻译又悲哀地想到，她就是这么对待我，我还是无法忘却她。我这到底是怎么了？我是中了什么邪？那天晚上，回到家中的关山林和回到家中的乌云同时感到了强烈的需要，他们同时向对方伸出手，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他们谁也没有告诉对方什么关于新疆舞和蓝色多瑙河，他们已经把它丢到脑后去了。他们突然发现他们是那么的需要对方，不仅仅是一种依恋和肌肤之亲，而是骨血的、灵魂的。有一段时间，他们什么话也没有说，什么话也不需要说，就这样拥抱着已经足够了。后来乌云伸出一只手抚摸着关山林胡子拉碴的脸颊，乌云喃喃地说，我爱你。关山林没说什么，两条有力的胳膊用劲儿地把他拥抱着。1958年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0年的第二年。这一年对关山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5月份，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在15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老牌资本主义的英国。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会后大跃进的高潮在全国迅速掀起。同一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前局势、国防工作和今后的建军方针。会议的一个重要议程是对建军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军委扩大会的精神很快就传达下来了。关山林当时正热衷于基地的正规化建设和训练，他采纳了苏联军事顾问团提出的36条军工生产考核标准，把这些标准直接推广到生产班组，大树特树了一批生产标兵和模范，让他们带着大红花去北京观光。他还在基地的军人和军工中实施正规化军队的训练和管理，下令基地按部队建制进行编制和训练， 实际上，关山林很早就了解到军委扩大会的主要精神，但是他执迷不悟，依然故我，与党委书记发生了激烈冲突。这样，当军委扩大会议精神贯彻执行下来的时候，关山林自然就受到了严肃的党内批评。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